期间包括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技术、高密度网格监测管理系统、污水处理技术等一批环保创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，为北京市提高环境管理能力和污染。